我唔知有幾多萬啦，我冇同佢溝渠過啦，起碼都兩三萬係多餘票啦，係咪？因為你要先除咗咁多個席位，嗰 100% 除咗咁多個席位，跟住先 cut 第一個席位噶嘛，冇、所謂啦。但係嗰、我覺得關鍵就係在於王維基無端端點會出嚟選咧？ 嗯，咁佢話咩啊嘛？佢即係唔想再見到689嘛？系咪？即系其实佢同阿田少其实一样噶，就 A B C 啊嘛 ，Anyone but C Y 啊嘛，系嘛？ 但系其实喂， 但 系 佢最尴尬嘅就系因为 有冇关系啊？其实 梗系有啦，呢个私怨嚟噶嘛？呢个系 其实会唔会用呢个做一个威 正如你 威吓嘅手段、 我用翻 去即 系澳门嚟做嘅例子啦， 发个牌俾佢啊！ 你要明咧，澳门咧，回归前后，好多赌场嘅人咧系走去参选立法会嘅。你有冇 observe 到呢樣？ 啊嚇 ，OK， 系 阿譚未必咁講，我幫你講啦。 四太都咁啦， 好多係嘅。點解咧？回歸前後，因為回歸前後係未落實開放賭牌噶嘛。 嗯， 個個諗住爭凳仔入去立法會，其實根本係攞利益噶。 嗯， 而家事後已經可以講咁講啦。 嗯， 係咪？事前大家都未必咁講嘅，點解嗰啲友都幾有實力噶嘛？係咪、同樣道理，如果你話王維基，佢計嘅算盤就係、因为你封我呢个香港电视，咁我出嚟选去喐你。但系吴博头先讲到个道理就系、究竟佢攞边个啲票咧？我觉得 half and half， 梗系啦，系噶， 未可能随时系六七成系泛民啲票嚟噶。 我觉得泛攞泛民嘅票嘅机会大啲嘅，因为啲人认识王维基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政府唔发个牌俾佢啊嘛。而边啲人撑佢咧？就 是、 当然系泛民嘅人撑佢啦。同埋佢仲讲到明系即系。参选嘅主要系想拉呢、這个C Y 落台， 咁呢个口号 OK 啊，呢、這个纲领够啦，其他嘢唔卵使讲啦。 咁佢就系、 就系吸 泛民票咯，唔、 得 我忠贞嘅民建联支持者，我会支持你反对 C Y 咩？唔会噶嘛， 医疗唔使讲 C Y 噶嘛， 教育唔使讲系嘛，净系讲呢个开放即系、就是、大气电波就已经够啦，吓、言论自由已经够啦，吓、讲法治已经掂， 系啊， 系嘛。所以我覺得王維基呢一步咧，佢都 夾死百萬， 佢計得好清楚嘅。 但係個 而家得翻幾多席啊？講到六席， 係六席啫嘛。 六席 OK， 葉劉應該冇問題啩？民建聯應該 OK 啩？ 民建聯實有一席噶啦，最少。 工聯會應該問問水都有啩？咁咪三三開嘅啫喎。 其實係㗎。 喂，咁你咪王維基撞低咗泛民？如果啲我哋嘅判斷係， 我覺得佢會撞低泛民，可能民主黨。甚或公民党或者系人民力量， 好难讲。 人民力量唔使谂啦。 我唔系，但我民主党其实系会稳阵过公民党嘅，肯定系。 点解大家成日都觉得即系激进派喺港岛仲有位走咧？上次你谂下人民力量嘅气势咁盛，有黄老邪喺度，萧若元搭落去。 都系争啲， 唔系阿老， 唔系唔系争好远啊！屌， 系争好远， 争好远啊！唔知第九啊！ 你计漏咗一样嘢，因为卢永乐喺度，咁今年咧卢永乐死咗啦。 唔系咁，卢永乐啲飞咪近似啊边个啲飞咯？ 其实都系中产票嚟嘅，系咪？卢永乐嗰啲都系 王维基嗰啲飞咯， 会倒过去嘅，其实系。咁所以就其实都好问嘅，其实都系，即系如果你话讲激进，咁但系就你要关你要担心嘅就系、是。咩咯？即系其实如果你话民主党同埋公民党最惊嘅，梗系公民党啦。 咁公民党啲装脚比较少啲， 系咪？即系你起码民主党有啲装脚啊嘛，大佬啊。咁所以就但系嗱，除此之外啦，即系你讲呢个王维基之外啦，就其实王维基头，即系其实仲有一句说话好古惑嘅，其实就唔系佢知道，即系阿叶柳就好惊啦，系咪？就话嗱，边个人做边好多人做特首都得嘅，我都非常之支持嘅，非常之赞成嘅。其中嗰个就系叶柳啦，喂，呢个叶柳真系，喂，嬲你好啊，定系锡你好咧，大佬，系咪？你又同我抢飞，但你又话我支持我做特首，系咪？所以其实你话头先话阿王维基咧，即系计得准咧，喂，其实佢探人咧都好，喂，都好有一手啊，大佬啊，真系。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咧，即系而家阿张德江啊落嚟啦，咁当然就个个喺度即系得位啦。咁啊六八九啊好捻叻嘅，就佢而家咧就揾咗呢个咩呢个经济日报啊。就幫佢做咗成版幾嘅訪問啊嘛， 嗯， 係咪？喂，咁你見到林鄭啦，喂，林鄭仲犀利喎，揾零一嚟幫佢做訪問喎、咁你估下，即係林，即係你話睇《經濟日報》人多啲啊，定還是係睇零一嘅人多啲咧？咁樣樣， 梗係零一啦，唔使諗啊嘛。